季更替，真情不变。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那个不愿开荒的男人从此开始了保安队的生涯。男人在队里前几天还能安稳地混事，而人人心底都有杆秤，日久天长，大家都发现了他的本质，就故意让他难堪。凡事有事来，必须他先做，众口如一，让他无可奈何，只得就范。而这份工作又推脱不得，他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男人的忍耐力也渐渐的达到了极限，女人则欢天喜地的数着每天收回的那点报酬，粮食、净水、生活调料、旧衣服和工具。 老婆， 忽然有一天，下了夜班的男人进屋便喊：“牛屁快放！”女人正在称谷子的分量，看分量够不够。 我不想干了。 嗯？他停下手中的活儿。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要不，我还是回去弄粮食吧。你看那活儿，也不用天天去打理呀。我现在天天受累。 不行，女人不由分说：“ 哎呦，老婆，你行行好嘛！ 我说不行就不行，回去，你猪脑子啊你！亏你想得出来，拒绝开荒就已经人言纷纷了。好不容易来了机会，把你送去人手不足的巡逻队，这也算对开荒做了贡献，不是？你现在可好，咱们家还怎么见人？怎么在村里抬头？哪有你这样办事的？吃完了给我睡觉去，晚上滚回你的巡逻队。”别再跟我提这个。 男人悻悻离去，他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翻身，儿子用石子在屋里的水泥地面上画画，噪音加重了他的烦躁。 不行，这样下去早晚老子第一个完蛋。不行不行不行， 吱吱嘎嘎，石头和地面不断摩擦着，小孩玩得很高兴。男主人在心里抱怨着： 去找村主任，这太丢脸了，老婆要是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可是这帮人挤兑我，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保安队那是半玩命的活儿，早知如此还不如去搬东西。 男人的呼吸越来越粗重，困乏疲惫的他因找不到解决方案而精神紧张，又听着儿子画画单调重复的噪音，整个人焦躁的仿佛一团火要炸开。他牙齿越咬越紧，突然腾的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左手夺过孩子手中的石头丢到了窗外，右手一把抓住孩子的衣领照屁股上就打。小孩哇哇大哭，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傍晚从地里归来的女人做了晚饭， 男人吃过，稍坐一会儿，就低头穿上大衣，准备出发。他朝巡逻队的方向走了一会儿之后，偷偷地转头看，发现老婆已关上了自家大门，于是他扭头拔腿朝村主任家奔去。一阵敲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省点力气留着干活好不好。 村主任披上大衣出来，打开机械门锁。 是你？有啥事儿啊？这么晚了？村主任，我对不起你。 有啥事儿进来再说，别在外面站着。 于是男人全盘托出，一把鼻涕一把泪，信誓旦旦的要改过从新，甘愿去开荒。 你家孩子的病 是编的。 村主任哈哈一乐，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是好事儿啊，你哭个啥？孩子要是真有点啥事儿了，那才是悲剧呢。好，明天你调一下时差，后天就随着大伙儿去开荒地吧。没事的，谁要是看不起你啊，让他来找我。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嘛？ 还是您对我好。 得了，客气话打住。 男人连连鞠躬道谢，转头出门。第二天那家人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似乎听到了砸东西和女人的叫骂声。村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助理的时候，小伙子连连称奇，百般追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村主任叹了一口气， 打个比方吧，谁不愿意出力去做一般的苦任务，你就先给他安排更苦的活，待他不愿意了，你再给他安排一般苦的活，他一定会对你感恩戴德并欣然接受的。 重雨的到来让村子里可有可无的修理铺脱胎换骨，他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回收品制造出了许多的新工具，又借着这些弄出了更多的东西来，仿佛魔法一般，让修理工们目瞪口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活生生的人类工具发展史， 再不久就能开始造车辆了，一定会派上用场。 他信心满满，干起老本行来兴奋异常，没有发觉嫉妒的种子再次在他的身边生根发芽。这一天忙完后，四人回到卡车旁吃东西，正谈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发觉村主任从不远处走来。萨米尔忙起身打招呼，村主任却没有回应。 生活过得还顺利吗？ 老人声色微冷，挺好的。萨米尔笑着说， 那就好。我听说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啊，您请讲。村主任背着手，头微微一转，看着西凉和华莲。 有人看到他们拔街上的草，说是养蜗牛，还不止一次。 啊，是的。萨米尔诚恳地回答道。 真的？哎呀，你们呢？蜗牛呢？给我拿来。 为什么呀？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食物，跑过来问。 为什么？ 村主任压着火，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为什么？我们宁可跑两公里，也要把一棵小草整株地带上移走。为什么？你们去过那么多地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现在植被有多么珍贵。为什么？ 哼。 华莲不敢说话，低头看脚，西凉则很气馁。萨米尔毕恭毕敬地给村主任道歉。 哦，是我们大人的错，没和他俩说明，起初都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实在抱歉，以后不会了。不是我想发火，是勤俭节约，由小做大，环境就能慢慢地改善起来，不能贪图眼前的那点利益呀，这不是小事。知道就好。算了算了，把东西交出来吧。 萨米尔把西凉和华莲推到前面，让他们俩道歉。两个孩子半天不说话，把村主任伸出的手晾在那里。萨米尔见到这样不行，自己到车厢里把铁盒拿出来递给了村主任。 小小年纪不服气， 自己想想吧。 望着村主任的远去，华莲胆怯地问蜗牛最后会怎么样。 弄死，没准会被吃掉。 他不再说话，默默地爬回车厢里，一个人抹眼泪去了。 兔崽子，过来。 终于把儿子叫到跟前，齐良本能地感觉到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咽了一口唾沫。 你刚才是不是冲村主任撅嘴来着？ 老子早就看出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啊？无知不是你的错，但知道不对后还死不承认，我可是不会给你留情的。 爸，爸爸， 以后再这样逞一时之快，小心我揍死你。 不敢了。 去安慰安慰你的小伙伴吧。 开荒地又换了一波人，但这批活干完之后，下次的名单中就有萨米尔等人。仲允于是加紧了对车辆的开发，以期到时候能够派上用场。他运用零碎时间感知出了300个乒乓球大小的发射机，满满的一盒，连同向其中导入数据信号的设备一并交给了萨米尔。萨米尔非常高兴，把这些东西放到了车厢内，又陷入了思索之中。 他到底要干什么？ 仲宇不解。这天上午，当大家各自在忙手头工作的时候，从村东头突然传来了惊叫声，紧接着是钢铁车轮碾压大地的响声。萨米尔放下手中的焊枪，跑出了小屋，只见人们兴奋地奔了出去，仿佛有什么新鲜事要发生。在这群人最后是村主任和他的助理， 倾巢出动，看来有好事儿。 仲允饶有兴致地摇着轮椅，随修理铺的人一同前往。萨米尔刚要阻拦，发现两个孩子也出去了， 万人空巷，这是要干什么？ 他只得回首锁上铺面的门，紧跟而上。在穿插交错的土街上走了一公里，攒动的人头渐渐多了起来，四个人被挤在人流外面，停在最后一个街角，怎么也挤不过去。 让开让开，都让一下，村主任来了。 人群自动地裂开了一道缝，村主任和两个助理大步流星地朝前走，从街角往左一拐，消失在萨米尔的视线中。人群渐渐安静下去，不久从那看不见的街道远处传来了对话声。 在外面漂泊久了，想回来了。 这是村主任在说话。 我只是来补充给养，这些海货给你，清单上的东西给我。 这一次是青年男子的声音，浑厚而略带沙哑。 你的暴脾气一点都没改，这又是三个月才回来，你这样一辈子在海里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放下，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别跟我讲没用的，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没有，我这就走。 你的生身父母要是还活着，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你这分明是在糟蹋自己。 别跟我废话，我的命我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这么多人费心费力地把你养大，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来？ 青年没有再回答，紧接着又是铁轮碾压大地的响声，由小至大，缓缓地增加。 等会儿，你先别走。哎，和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你先停下来，东西我给你找好不好？ 人群开始稀稀嗦嗦地议论着，混杂在一起，让人听不清说什么。萨米尔不知道街拐角那边发生了什么，询问旁人却没有人搭理他。正懊恼之际，村主任高喊起来， 大家把路让出来，都别堵着，让开让开，别让船撞着了。喂，那边是谁家的小孩在爬？快抱走。 铁轮声缓缓地朝拐角这边移来，萨米尔四人被纷纷倒退的人群挤散。半分钟后，他们惊讶地看见一个纯白色、船不像船、潜艇不像潜艇的金属东西驶入视线之中。那东西沿着东西向的最宽街道缓缓地前进，人群也随之逐渐分开。萨米尔一边退一边盯着庞然大物发呆，近25米长、4米高、带着铁轮的战舰、潜艇， 装甲车，机器流线外形，通体覆盖白色防弹装甲，粘着一些被晒干的海苔。村主任在前面开道，人潮在庞然大物过后重新合拢，整个村子仿佛节日庆典一般。待人流稀疏之后，被冲散的四个人才聚到一起。这条大路只能通向中心的空地。萨米尔说，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很明显有人驾驶嘛，而且还是脾气很臭的家伙。 仲宇回应道， 看狭长而流线型的身子就知道是海用机器，而装甲板上挂着的那些干海藻更印证了这一点，轮子只是辅助上岸移动的。你们看，它的机体全密封，估计还能潜水。看不出连手推车都造不了的村子竟然有这种东西，走过去看看热闹。 西凉推着仲宇的轮椅，和华莲跟着人群慢慢走过去，留下萨米尔站在那里思索刚才的话。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些什么，拔腿钻进一条只能容两人并立的小巷，消失不见了。钢铁怪物果真停在空地上不再前进。村主任正想说话，嘟嘟声从里面炸起，让人的耳朵为之一痛，村民们吓得你推无几的四散，仿佛那东西要吃人似的，迅速挪出一大块以他为中心的圆形区。 妈的，这兔崽子不可一声就打开。 跑到远处的村主任发怒了，只见这台纯白色的舰船的头和尾竟然一分为二，缓缓地向两侧打开，液压活动声响彻在村子上空，那东西便从 I 字形变成了 X 字形。 你给我滚下来，目中无人的臭小子。 村主任气急败坏，萨米尔经小巷抄了近道，又攀上屋顶，在上面奔跑移动。他越过房屋之间的空道，迅速逼近那片空地。高处的开阔视野让他一下子就看清了正在变形的机器。只见那个东西停住不动，伴着电梯均匀的响声，有人从 X 中心升了上来。 是那个男的在驾驶。 萨米尔站在屋顶上眺望，他身高约有1米8，穿着被磨得边角开花的掉色的破牛仔裤和一件同样破旧的牛仔马甲，贴身穿一件深红的无袖背心，露出肌肉丰隆的双臂、双唇、冠骨和眉额微微隆起，竖立的金黄短发和金黄络腮胡茬将锁死的眉头合射出仇恨与暴力之光的眼睛围拢，脚踏一双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海军鞋。他按下左手心一枚控制器的钮， X 的船尾分支之一的侧面自上而下打开一道门，大堆大堆被冻得硬邦邦的变种海鱼、虾、蟹一股脑的从里边滑出来，只是没有经过净化处理，都沾着泥污和变质的油水。 老头，你听着，这是交换，把我要的东西都给我，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告诉你死了这条线，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否则我永远不会再回来。 吼声沙哑而低沉，充盈着怒气。村民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舱里滑出的海产品，看着规模，如果每户均摊的话，至少能分得一大盆。助理们看着村主任等他发话， 村里的冷库根本装不了，分了吧。 村主任的言语中透着无奈，村民们如大潮涌向开启的冷冻舱，你争我夺，互相推搡，咒骂和哀叫此起彼伏，如蝗虫过境，不一会儿就将那里扫荡一空，只剩下一些没抢到东西懊丧不已的人和仲宇等三人。村主任看这群人的那股贪婪劲儿，心底更加沉重。暴力男再次按下开关，合上舱门，从高耸的 X 形体一跃而下，稳稳地踩在地上，起身朝村主任走去。他突然从裤袋里抽出了一张不规则的毛边纸，上面列着20几项内容，举着走到村主任跟前，几乎要贴着村主任的鼻尖，两个人相对而战，他比村主任高出了2个头。 我尽力给你弄吧，阿格南，我们不希望你这样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村主任伸手接过， 我属于我自己，你们谁也无法决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村主任叹了一口气， 转身默默地离去。站在高处目睹一切的萨米尔跳下屋顶，和众鱼一起打量着似乎是俄罗斯血统的人。只见他孤傲地站在 X 形体一侧的悬梯攀上，走回电梯就要降下去。 慢，朋友， 萨米尔跑过来喊。那个人冷冷地瞟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是这里的村民吗？为何对村主人这样说话？ 暴力男抱起双臂，缓缓向前走了几步，挪到了船顶的边缘。 新来的， 声音冰冷而略带不屑。 初来乍到，我叫萨米尔。你是谁？叫什么？来这儿何干？我没有一丁点的兴趣。我为何跟那老头这样说话？也跟你屁点关系都没有。 暴力男说完就要走，话不多，脾气却不小。 看那堆海产品，想必你懂得公平交换的道理。至少告诉我们你是谁吧。 喏，我已经介绍过自己了。萨米尔似乎要发火。 马格南库兹涅佐夫。满意了？满意了就滚，别来打扰我。 马格南进入船体之后就没有出来，村主任和助理们则四下奔走搜集清单上的物品。食物并不是大头，最多的是机械零件和武器，量虽然不大，种类却繁多。村主任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一天的时间他只能尽力。当天下午，村主任一行来到修理铺内置办物品，刚一踏进门，他们就被这里焕然一新的面貌惊呆了。地板和货架全部清扫过，闪着光，搜集来的东西整齐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原本丢在角落被人遗忘的坏零件也被修复后置于其中，修理铺还专门辟出一块十平方米的区域存放工具，或大或小，竟然有100多种，其中至少六成是重与新制作的。 啊，了不起，他们果然是， 村主任赞叹道，以至于助理提醒才想起自己正赶时间。他把清单递给了修理铺的负责人，说明缘由，那50多岁的负责人却摆摆手，指着仲宇说， 递给他吧，这里他才是应该当头的，我们都是学生。 仲宇没说什么，爽快地接过清单，却不知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双记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都是船用零件，这里存货不多，在现有的其他零件基础上改一下，勉强能满足他需要的功能。 要多久啊？ 村主任问。5个小时吧，保守估计，下班加点儿。 就这么办，拜托你们了。哎呀，那个混球，他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多体谅。 你还没和我们说过他的事情呢， 萨米尔提醒道。 啊，对不起，一着急老糊涂了，我先去把其他东西置办全，来这里取你们的零件的时候再说吧。 言毕，他匆匆离去。修理工们对仲宇的承诺感到惊讶，在大破坏之前，只有自动加工中心才能赶到，他竟然可以用那些手动机械弄出来，这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仲宇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授。 工程问题，打比方说，就是搭桥，能使你从此岸到彼岸。具体的路线是什么样子，桥是什么样，都在其次。核心是，要能过去，也就是实现工程要的功能、效果。其实道理很简单，上手就没那么容易了。每个人掌握的造桥和工艺种类、工艺水平不同，拥有的原料种类数量也不同，对造出来的桥可能存在的问题预见性不同，这些地方是见真功夫的。以这个零件为例，乍一看不动脑子想，要用12种工具、23道程序才能改得满足需求。但静下来琢磨琢磨，试着去压缩减少桥的复杂度，走弯路程度能变成7种工具、15道工序，这样加工时间也就减少了1/3。这还没结束，还可以继续的压缩过程，简化操作，提高效率。我们不止可以从桥入手思考，还可以从改造手头的造桥工具 角度去思考。修理工们认真地听着看着，连起初几个不太感兴趣消极怠工的人也饶有兴趣地聚过来，被深入浅出又附带实践演示的教学吸引住了。在大家的外围，有个平日习惯沉默独处并不起眼的年轻人看着如鱼得水的仲宇，慢慢地咬紧了牙关。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允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放弃。